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总有个地方叫出来。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飞碟。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出售66架 F-16V 战机，立法院会已经三读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案，将以经费上限2500亿，从2023年开始到2026年陆续向美方采购战机。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国家安全不分党派，希望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之后，朝野立委都能够支持。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案岁初部分编列2472亿，包括依照美方提供发价书采购的新式战机、航电系统、软硬体以及系统研发2467亿，以及驻场、接装换训还有装备运载5亿，裁员已举措债务2322亿，以及移用以前年度岁计剩余150亿来支应。苏贞昌强调，为了及早跟美方签约完成公售，特别预算函请立法院审议之后，自己将到立法院报告答询，也请国防部主计总处积极跟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法定程序。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2020年美国军力报告，专家认为，美国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虽然都提升战备，但是在人员配备以及装备数量跟实质上仍然存在缺口，恐怕难以同时应付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挑战，因此美国军力评估为差强人意。综合外国媒体报道，这次军力报告以5个层次作为分级，分别为非常强、强、差强人意、弱、非常弱。报告内容指出，陆军的战备状态从强变成非常强，空军跟海军陆战队的战备状态从弱转移到差强人意，海军陆战队的状态则是保持不变。传统基金会认为，未来如果要面对同时发生的两大冲突，美国必须组成一股庞大的军事力量，陆军必须拥有50支旅战斗队，由400艘舰艇组成的海军，拥有1200架战斗机以及攻击机的空军，以及拥有36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报告中提到，美国面临来自4+1威胁，包括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以及恐怖主义。国外对于美国利益的威胁仍高，不过传统基金会指出，自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垮台之后，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下降。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今天发生火车上瓦斯罐爆炸，引发3节车厢陷入火海的事故，造成至少46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死亡人数不排除向上攀升。铁路部长艾哈迈德透露，列车从沿海城市克拉吃开往第二大城拉哈尔，行经旁遮普省的南部的时候，有乘客在车厢内做饭，但是瓦斯罐突然爆炸，引发2个炉灶大火，许多人为了逃出行进中的失火车厢而跳下列车，造成死伤。当局已经展开救援行动，伤者已经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来进行治疗。另外，在国外新闻方面，国防部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了多段突击激进组织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的影片，也证明巴格达迪的遗体已经海葬。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表示，这项突袭行动规划已久，他在这个月的25号向国防部高层简报，获得川普总统的批准之后执行。突袭小组在距离土耳其边境大约6.4公里的叙利亚伊德利布省一栋独立建筑物发动攻击，研判巴格达迪或躲在这个非伊斯兰国所控制的区域是为了避人耳目。在美国军机靠近这栋建筑物的时候，遭到了地面反击。不过突袭小组仍然包围这栋建筑物，要求内部人员投降。美军先拘捕了非军事人员，随后放逝，而包含了11名儿童。另外有5名伊斯兰国成员继续跟美军交火，分别是4名女性跟1名男性，随后被美军突袭部队击毙。美军逮捕到了巴格达迪之后，先安置在建筑物一个隧道里，不过巴格达迪随后引爆炸弹，连同另外2名儿童全部被炸死。在巴格达迪死亡之后，突袭部队清除隧道并且进行 DNA 测试，证实就是巴格达迪本人之后，依据武装冲突法进行海葬。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东北风影响，宜兰南澳到花莲和平出现时雨量8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另外豪雨特报，宜兰县可能会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山区以及花莲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提醒您注意。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哎，我的小腿静脉曲张，每到下午就肿胀无力， 痔疮让我坐立难安，还会排便出血。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其实痔疮和静脉曲张都是属于静脉疾病，只是病灶的部位不同。许多人常因为痔疮难以启齿而延误就诊，直到贫血、脸色发白甚至头晕才去看医生，这时就只能借由手术来治疗。但即使开了刀之后，还是可能会复发。而静脉曲张则是因为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让血液积聚于下肢而导致的症状。通常小腿会感到无力、抽筋或肿胀，严重时甚至会出现静脉溃伤的状况。目前静脉曲张与痔疮的患者，除了可求助于雷射或手术治疗，也可及早服用新型的口服静脉活化剂，或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静脉曲张和痔疮的症状有所改善。 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戴爱玲。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沿着这水里无声飘摇，没了情调，让我 会三餐奔跑，一切的爱恨都在自寻烦恼。心地球他们怎么叫，脸上没有笑，啄着一口火山成条。心地球他们很骄傲，只是眼神有意无意的逃。心地球星星很闪耀，遥远海平面总是一条直线单调。心地球永远回不到那一年，那年被遗忘的小岛。耶耶， 下午的2:11，今天是2019年的10月份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又是新的一集的开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新地球》。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呢也是西洋的万圣节啊、今天呢我上捷运的第一眼就看到一个人流着血啊、因为他是万圣节装扮。但他没有，就是要到了现场才办哦。他是带着那个装扮，今天就走在台北的街头。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多看他几眼。虽然他就只是坐着，然后再看他自己的笔记，可是你很难不注意到他脚边的血，他的包包上面的血，他还甚至呢带了一个娃娃，挂了一个娃娃，那个娃娃也是浑身沾满了血，还有他自己的嘴角也是血。When you touch me, 호주가 우리 위에 움직였어. 조금의 여긴남조차 없었어. 看到他的第一眼，当然就会觉得说，对，这值得一个限动，值得把它记录下来，对。但是我没有鼓起勇气去搭讪说，啊，可以拍你吗？或是啊，可以跟你合照吗？Just let me love you. 种爱情都要色 Just let me love you。 넌 내 천사 나의 세상 난 네 상세고 향이 만나러 온 너미 나 Touch me now Just let me love you Just let me love Just let me love you 인생 곁에 와줘 우리가 되어줘 I don't wanna let go No 그냥 맡기면 되는 거야 말 안 해도 느껴지잖아 별들은 떠 있고 우린 알고 있어 절대 끝은 않아 떨지 말고 내 손을 잡아 이제 우리가 되는 거야 Let me love you Just love me 今天呢是星期四，在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会为你送上最新的 K-pop 韩国不只是 K-pop 不只是偶像也会有 indie 也会有他们的 band sound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今天看到了报纸才知道说哇他们的巡回演唱会算是终于告了一个段落了然后这个演唱会很成功在一个加长版的加强版 Love Yourself Speak Yourself 版的演唱会他们是 BTS这个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那韩国的 K-pop 从几年前的 Psy 打开了这个国际市场之后 ，BTS 真的是在国际市场上面获得巨大的成功，已经不仅仅只是去到一些美国、英国、欧洲的主要城市了，就是有看到连包括了中东这些可能平常我们熟悉的亚洲偶像很少去过的地方都征服了。新闻说他们好像在这一趟的巡回当中赚了60亿的台币简直是一个移动的企业体啊 지금 가장 뜨거워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park， 今天的早上，今天的上午也发生了一件 Spark 的事情，有火花的事情。如果你有在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话，这个球季的冠军，世界大赛的冠军诞生了。太空人跟国民队呢，打到了第七场，难分难舍，就是最后输一死战，谁赢谁就把冠军带回家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是由国民队拿到了2019的世界大赛 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冠军。 回忆，想起甜甜的你，魔力红。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让世界用你的名字给美丽重新定义。美的不可思议，没什么秘密，美的有意思，因为你是你自己。美的不可思议，你有你微笑的方式，美的有意思，万中无一的气质。不做谁的是你，是你，是你，我们平生惊奇，为的是你，是你，是你，你的至美艰巨，我深信的没人注意，多年来我们一直寻觅的是你。 好像在听音乐剧的一首歌啊，好像进到迪士尼世界的一首歌啊，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新美人主义。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你就是最美的自己，你就是最好的自己。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有什么话想跟我聊聊的，欢迎打电话进来啦。 I met you. Everything was changing. Yeah. The way you talk, the way you see, you make me wonder if this is dream. Yeah, if this is dream. It was like a dream. You make me wonder.You make me wonder.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rown Eyed Girls Wonder Woman。 像你天生过的我特别受给你留给那个 You're so in the band You never ever feel 任何好きな愛の性格がいいけど笑顔の隙間 Just one second 見てしまった Tears X2163699555，上班族四三你好啊。 Hello， 马克你好。 嗨嗨，你是谁呀？ 我是小杨。 小杨，今天要说什么呢？ 我要分享一个昨天在超商取货的一个很扯的事情。 请说。 就是我在某一个拍卖平台买了一个模型的公仔。然后结果我昨天去取货的时候，回到家打开里面是保健食品。 啊？所以是被诈骗吗？ 我一开始以为我是被诈骗，然后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那个保健食品的价格比我买的公仔的价格来得高很多。 啊？所以是出错货吗？ 然后我就马上联络了那个卖方，卖方就说，他说他确定他寄的是我的东西，不是保健食品。啊。然后因为那个袋子上面有另外一个寄件者的资料，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是 你拿错了， 货运公司他们在包装的时候分错货之类的。对，然后我就很无聊的时候就去搜寻了那一个保健食品的，在那个拍卖平台上面，我就搜寻那个保健食品，然后就好死不死被我找到那个寄错货的卖家，对，然后联络一下之后才发现就是。客运那个货运公司搞错了， 这个几率应该是蛮低的吧？ 对，因为我在上面我找了大概有六七个卖家都在卖那个保健食品，然后我就咨询第一个就中奖了，因为那个上面有那个寄件人的名字，我就直接咨询他说：“请问你是某某小姐吗？”他说是，就中奖了。对， 但是 今天就打电话给那个就是。拍卖公司他们说会帮我处理，对啊， 所以会把你的公仔寄给你，那你的保健、 他们会去找啦，如果找得到就会寄回给我，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把钱退给我跟那个卖方的，然后再把那个货收回去。 哦，所以你的保健食品也要退回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保健食品是另外一个卖家的东西啊。对啊。 哦，那这样子就是这么来来回回造成我诸多不便，你应该拍卖平台要提供我一些虾币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我是希望啦，但是我不勉强啦，因为就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啊，就很多就是如果 有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 哎，那个便宜的小东西没有必要搞成这样，而且那个客服还蛮客气。 哇。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我想知道那个拍卖平台是哪一个呢？ 可以讲吗？ 是，不然我讲几个，然后你说是或不是。 其实刚刚已经有讲到了。 好啊，那就是那一个嘛。 对啊，对啊，对啊。我是想说，就是看如果以后大家最好是取货就是现场拍开，不然到时候，因为我昨天拿去那个超商的时候，那个超商店员有问我，他们就是跟内部人在讲的时候，有说客人是在现场拍的，我想说。通常不会有个人的想要拍货吧？ 对啊，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会有嫌疑，所以我是想说跟大家讲说，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现场拍，有问题就赶快处理掉。 了解， 谢谢， 谢谢你，小杨， 拜拜， 拜拜。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ay Six， 这首歌叫做 Sweet Chaos， 甜蜜的混乱。哎，这个包裹贴错，这个混乱可是真的是蛮麻烦的。0223639955，上班族543，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傻小猫。 嗨，你好啊。 嗨，那个我同事现在坐在我旁边， 嗯， 然后他现在很崩溃。 怎么了？ 因为他今天他就是他们实验室有一个外籍生， 嗯， 然后外籍生要加退选，然后。因为最近是期中考周， 是， 然后有一个老师就是在期中考考到一半，突然发现，哎，奇怪，这个学生根本就不在名单上面。 哇！也就是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然后选了这一堂课，最后也没有学分。 对，然后那个我同事就开始去帮他弄那个加退学的事情，然后想说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帮他解决。然后他上面有个盖印章的地方，就是要盖一个。系主任 啊，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就是那个生技所 哈， 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不知道那个系主任到底是谁 哈， 然后结果后来他转来转去才发现，原来我们系所和一所系 主任就是所主任， 那个、系主任就是所长， 嗯 嗯，就是这样。然后他现在很崩溃，然后他刚刚又被骂了很多，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 这有什么好崩溃的？这不是现在就去找所长就好了吗？ 对啊，可是他想说这个是外籍生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然后他就很难过，他就现在坐在我旁边，崩溃中。 因为觉得，等一下他崩溃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不需要帮这个外籍生处理，然后这样跑了这么多趟，现在心累这样子。 嗯嗯嗯，然后而且他们老师就一直问他的学弟妹实验组怎样啊，然后干嘛干嘛啊，然后他们老师明就可以直接问他的学弟妹， 嗯， 然后他就是硬要问我同事， 嗯， 所以他就觉得很难过，他就很烦。 拍拍，谢谢小小猫， 好，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喂，马克， 哎呦，你是 Mickey 啊， 嗯。 外面下雨还跑出来打电话、啊、 没有啊，我刚刚在想啊，我说玛丽怎么不在啊， 玛丽今天要录外景， 录外景啊， 嗯， 我跟你讲，我已经没有在那个林泽路那边做，我只做一天而已，我手还烫到， 只做一天就没了， 对，可是我还有一直我还要去应征一个夜班的、啊、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可以写诗，然后马克 有 你就翻译成英文、 哦、 然后玛丽就翻译成日文， 嘿，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富了， 哦， 懂我意思吗？ 我是懂啦，可是为什么你每次工作只能做一天然后就不做啦，就被 fire 啦？ 不是我 fire， 是我手烫到了。 你说在豆浆店啊？ 对。 然后烫到以后说：“哦，我烫到了，我明天不能来上班。”这样子哦？ 没有啦。 那是怎样？ 他都一直没，他没有休息的，没有休息的时间，连那个，因为他我烫到的那个手，那个他们，总而言之就是人很多就对了，我看了。都快昏倒了， 反正你就觉得没办法工作就对了。 对。 哎 ，Miki， 你这样怎么办啊？ 没关系啊，我还可以再找啊。 好吧，好吧，那我希望你可以，这个我已经无法，我不知道怎么样下祝福给你了。 没有关系啊，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写诗啊。 好的。 那，你写的是英文哦。 哦。 懂吗？ 我懂。 你负责的是英文。 好的。 然后玛丽回来的话，你就跟他讲说，他负责是日文，那我负责的是中文，这样子。 了解。 这样可以吗？ 再说啦，谢谢 Miki。 因为你们都 怎样？ 哎，马克， 有。 你现在有没有投资股票？ 怎么样啊？有什么事？ 啊？ 有什么事啊？ 没有啊，我是跟你讲说，股票要小心一点。 了解。 你要胆大心细，这样子，你要做功课哦。 哦，好。 要做功课，你不是说不是开玩笑的，那个股票风险很大，这样子。 好的， 知道吗？ 知道。 所以说啊，我就是因为我还有在做义工哈，那我现在就是把时间错开啊，我上的是夜班，然后回来的话，那段时间我还很清醒。因为业绩能增的话，我就比较有灵感，这样子。 了解。 啊，这个我写了，我们出书的话，我们都发了。 再见喽 ，Miki。 嗯。 拜拜。 拜拜。 有人讲，天甲海，亲像在斗阵，但恁计两个人诶，虽然是迄个分开两个人诶海平线，这是一个代理线，14公里处诶爱情故事。一条公路连接了两个人的世界，也变成了你我的界线。 一场雨下不停，拍打在窗户的声音，看似一场老派的剧情，多么无趣。这时候很适合在记忆里寻找痕迹，涌出来的情绪竟然有一点回应。走在感情的世界里有不同的路径，有的人走得久，有的人不随之力，犯了错伤的人才懂得坚持自己。我想我的问题就是太担心，原本以为试过就忘记。 张震岳最新单曲贪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你的世界好安静，来长伴假期。 谁看谁过？ 听他的声线，像 butterfly 魅力摇摆。蔡嘉玲创作专辑《小心眼》11月1日骚动发行。 小小的花呀，小小的开。 飞碟最爱主打新，周思杰《傻傻的花》。 绿绿的叶子手张开，大方的分享。 我是吴青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许丽杰的新歌，叫做《痊愈》。时间来到2:53，在听着《痊愈》的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一个痊愈的故事，然后看了以后觉得非常的疗愈。今天呢，10月31号，2019年，然后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世界大赛产出了他们的冠军。在前几个礼拜之前吧，有一件事情也对台湾的棒球来说非常非常的感人。那就是我们的亚锦赛暌违了18年吗？然后台湾再度拿到了冠军。那这一次呢，这个功臣是江建明。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老棒球迷，可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在关心、没有在看棒球的话，你会想说：哇，江建明是又投出一场好比赛吗？不是，江建明是中华队亚锦赛的第4棒，他打出了关键的胜利打点。 面前是我胆怯馒头。 哈，江建明，他不是投手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我当兵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体适能教练 他就非常非常得意的说，江建明是他的得意门生，就是江建明的体适能、体能都是他就是跟着他一起训练的这样子。那后来呢，其实江建明的这一段旅日的过程，其实蛮难过的，就他进入了日本的读卖巨人队，可是却因为就是人家要他调整投球姿势，结果一调以后反而受伤了，然后这受伤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之后呢就被日本的职棒释出，然后回到了中华职棒，然后在新农牛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就是好成绩，然后也是战力外就释出。那在他离开了棒球这一段时间，他是真的完全的就离开棒球了，他去当珠宝业务。然后直到呢有一天他的珠宝业务的公司，他这个珠宝公司呢旗下有一个棒球队，因为是日商嘛，那很多的日本企业他们都有这个社会人球队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这个球队呢要来台湾比赛，那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社长就觉得我来叫江建明来当个翻译吧，随队翻译，说不定呢可以让他就是再激起一些他的棒球魂、棒球梦，毕竟他是一个这么有天分的选手。然后好，他就去当那个翻译了，百般不情愿，因为他其实真的完全不想接触棒球，就连人家比如说餐厅在看棒球，爸爸在看棒球，他就是会转开，就是我不要看这样子。好，然后呢就在那一场比赛，我们今年的亚锦赛第四棒才有了今年的江建明，就是因为那场比赛，然后让他重新真的燃起了棒球魂，然后他觉得天哪，打棒球应该是一个这么专注，然后就这么纯粹的事情，他就决定要重新重拾棒球。那当然就花了很多时间做复健、重量训练，把肌力一点一点的找回来。一开始当然还是投手吃饭的啊，还是练投，可是后来发现不行，有这个肩伤的问题，要棒球生涯如果真的要走得更远一点的话，而且他现在已经34岁了，那就打击吧，然后开始重打，气头重打，打出了今年亚锦赛的冠军，不死鸟江建明。 明明看见你很勇敢，往这边走来，我的心却没有答案，不曾回应你的呼唤，反而躲开，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想流泪却爱又偏偏哭不出来，觉得不该是我抵抗爱的能耐，领略我再没见，直到你已安然走远，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宽阔的心迎向开放世界，李佳欢全新个人专辑《开放世界》11月8号全面发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被市府副发言人学姐黄静莹传出疑似遭到职场性骚扰。根据知情人士表示，被市府顾问刘家人近两个月来频频假借行程名义找黄静莹到办公室讨论行程，刘家人还把办公室的门给关起来，甚至晚间还频频传讯息跟照片，让黄静莹感到不舒服。为了解决争议，研讨会主委余嘉哲日前向台北市长柯文哲报告，双方更分开询问，最后柯文哲为了避免再生争议，要求刘家人不准再负责黄静莹的行程安排，没有做任何的惩处。柯文哲今天下午前往议会备询时，被问到这件事，表示确实有同仁反映，有请双方当事人说明，以后这种事情依照 SOP 把那个工作给隔开。社会局长陈雪慧表示，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表达他受害，而依照黄静莹的情况，应该是要依照性平工作法来处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办公室搜集网络攻击言论，今天前往刑事局提告，同时将把相关的网络言论提供给警方，包括好期待郭妈妈赶快驾鹤西归，我以为她死了等等。郭台铭办公室幕僚蔡庆余指出，母亲是郭台铭最重视的想要保护的人。另外蔡庆余说自己罹患血癌的女儿也被网友诅咒，他哽咽地说，我们难道活该被欺负吗？团队决定不再姑息，决定对200-300名网友提告。另外一名幕僚刘幼彤则说，对网友谩骂攻击，郭台铭阵营从初选开始态度一直是以和为贵，希望支持者理性，但是郭台铭退选之后，这些言论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如果威胁到团队个人以及家人安全，应该交给法律来处理。812豪雨过后，8月下旬超重达到紫色预警灯号的高丽菜近期陆续上市。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今天交易均价每公斤10.6元，传统市场每颗50元。农粮署预估现在到11月中旬价格便宜，但是不会崩盘。高丽菜在台北果菜批发市场的交易均价一周来落在每公斤10.1元到12.9元区间，今天10.6元。传统市场高丽菜今天每斤22元，一颗大约是2斤，大约是50元。农粮署指出，短期叶菜主要批发市场西罗市场近期高丽菜的交易均价每公斤10元，距离监控价5.2元还有一段价差，预计超重的产量出货期到11月中旬，这段期间的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不至于崩盘。国内油价下个星期可能会继续攀高，预估汽油涨价一角，柴油调高两角。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加上俄罗斯重申继续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合作，利多消息带动国际油价走扬。中油调价指标 7D3B 最新的周均价60.98美元，比上周上涨0.74美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30.542元，比上周升值0.053元。依照中油浮动油价机制来估算，下个星期汽油调涨一角，柴油涨价两角，925无铅汽油来到26.5元，95无铅28元，98无铅30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4.4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3点，来到2292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成为208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成为29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2点，成为9628点。香港指数上涨192点，来到268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323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1点，成为1135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29亿。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哥打巴托省 杜鹿南市今天发生了瑞士规模 6.5 的浅层地震，地震疑似造成了基达帕万市一栋五层楼高的酒店倒塌，达沃市一处住宅区的房屋毁损，杜鹿南市还有马吉拉拉市还有格兰市也受到了影响。其中马吉拉拉市传出了马塔山村主席班加特疑似沉尸在一处瓦砾废墟当中。副省长曼杜莎补充，北哥达巴省部分道路出现裂缝，并且强调相关单位正在调查是否有人受困。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县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山区以及花莲县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雨，北部跟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In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1月4号，佳佳。 只是不想认输，想加速。 我是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泪光空中的梦闪着，就爱电影 UFO。 妹妹有意思， 嘿、hey ，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四的下午3点钟过后，今天应该要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的。啊，妹妹嘞，妹妹人嘞？欧巴的下午茶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来下午茶一下吧。好久不见的下午茶单元，以前也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呢。在今天台北其实在下着雨，或是天气阴阴的，但我有看到我的朋友去台中演讲，然后台中的天气，哎呦，艳阳高照哦。不知道你们那边天气如何？你的下午茶想吃什么，或是现在正在吃什么呢？ 我到底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我 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不只是你。在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送，你也可以利用网络或者现在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方式可以收听得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我是欧马克，好久不见的星期四下午的下午茶时光。你今天的下午茶是什么呢？也欢迎你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你愿意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 在 APP 上面看到的这些一开始的下午茶，我觉得好健康啊！伟成的地瓜配豆浆哦，孟轩公司 APP 下载破了百万。什么公司？什么 app？ 我刚刚看到内人的限动在讲他们的公司，就是那个会发虾币的公司，很虾的公司。他们在万圣节扮装当中，看到这个公司真的是太好笑了啦，有好多好奇葩的装扮哦。你知道现在有一种装扮是韩国瑜的人皮面具吗？笑死我！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良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要的不多，就是一些膳食纤维跟无糖的茶，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下午茶了呢。好的，有人说他的下午茶是麻花卷啊，无糖热豆浆，健康。罗汉果茶，健康。甜柿加上红梨麦茶，健康。 날 먹는 건 더 다가왔다 또 다가왔다 02-2363-9955，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分享下午茶的吗？你好啊。 喂，马克你好。 嗨，你好，你是谁？ 我是高雄的吴太太。 吴太太的下午茶是什么呢？ 优酪乳。 哦，也是健康。吴太太下午平常都在干嘛呢？ 我要跟你说，你人真的很好哎。 怎样？为什么？ 刚才对 Miki 的，你好好安抚他的那个人啊。 哦哦哦哦。 对呀、啊，你人真的很好。然后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耳机，因为我都戴手机，然后听耳机，听收音机这样。然后刚才耳机坏掉了，我整个人彷徨失措，感觉不能听到你们的节目了，赶快去拿那个备用的耳机出来听，还好还能听。 那平常你下午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一边都在干嘛呢？ 工作。 哦，一边工作一边听哦。 对， 好的。 对啊，所以如果没有听的话，就感觉工作不会做了， 工作无力。希望 感觉很无聊， 每天可以带给你满满的工作动力。 对， 谢谢你，吴太太。 谢谢，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ink Moon， 这首歌叫做 Stargate。 大家的下午茶吃了些什么呢？下午茶有什么健康的选择呢？当然最健康的就是延续昨天哥哥妹妹有一次在讲的嘛，就是那些圆形的食物，哦，不是形状，是圆形哦，就是原原本本原本没有经过加工的食物，当然就是越粗糙的啊，越自然的啊，是越好的。那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 Game Changer 这一部纪录片之后，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以后也要开始就是尽量吃这个 Planet Based 的食物，就是地上生长出来的地球的食物。那基本上如果你要真的吃最纯的话，那就是 Vegan 呢，就是纯素食。可是台湾的素食又 你知道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台湾的素食者可能是因为宗教原因，或者是因为哦，我向菩萨许了个愿，所以吃的素。然后呢，台湾的素食其实有很多是非常的油，真的很油哎。然后或是用炸的，然后去做出那些口感。所以其实如果要论健康的话，好像不是那么的健康。就是如果你在台湾吃素的话，你不一定会比较健康。所以今天的下午茶一开始看到了很多人吃了很健康的下午茶，我觉得实在是很棒啊，各位。所以今天的中午我就想了很久，我能够吃什么呢？我昨天中午就是去吃自助餐，然后去自助餐里面就是都夹菜，可是那个菜就是我吃完了以后的那个便当上面浮上的那个自助餐不是有格子吗？便当盒有格子，它那个格子里面那个油哦 ，Oh my God！ 我看到我就觉得这些油进到我身体里面不太好。我觉得今天真的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我就想，那我要吃什么？我就是苦恼啊，苦恼了很久。 爱情夹在面包里面，或许这样比较安全。谁稀罕少年假誓言？啊哈！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星星好便利商店。宁愿吃一碗泡面。 最后呢，我选择的是早餐店有卖素饭团。然后呢，我想说好，那我要不要喝个饮料呢？哦，平常我没有喝饮料，然后今天呢，我就想说，哦，就还是受到一些那个纪录片影响，觉得要喝豆浆，哦，喝，因为那个纪录片里面它有很多的午餐或是食物是用就是黑豆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就被那个影响到，我想好，那我要喝豆浆，不只是豆浆，我要喝黑豆浆。结果呢，一喝以后发现第一口我就觉得不对劲，太甜了，阿巴斯基的，太甜了，这个也是一样啊，不健康啊，加太多糖了啊。谁喜欢少年加誓言？啊哈！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心情好便利商店，宁愿一碗泡面。 02-2363-9955，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下午茶或是健康的下午茶。哎，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嗨，你好。 马哥，你好。 你是？ 我是那个台南的阿正。 阿胜啊？ 阿正。 阿正啊？阿正，你的下午茶是？ 刚刚吃完那个我自己自制的蜂蜜柠檬水。 蜂蜜柠檬水。 对，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对。 蜂蜜蜜蜂也是你自己养的吗？ 不是的，就外面纯蜂蜜。然后再加上煮沸过的那个柠檬。 OK。 然后晾干之后再把它浸泡过。因为我浸泡已经放了两三年了。 哦，可以这样，可以放这么久哦。 没有，就是密封起来啊。 啊， 然后变成是一个那个算是，因为我是看网络做的，然后它就是，然后就是可以稍微消脂，然后我的点心不一样。我刚吃掉半颗的大白柚。 哦，台南。白柚， 对。 阿正，你是不是之前就打电话进来说，其实，在过年时候，台南麻豆的文旦是最好吃的？ 对，是的。 好的。 对啊，就把它当做点心，因为这个是真的超级助消化 ， 瘦身助消化，真的。 好的，谢谢阿正。 OK， 拜拜。哎，真的是之前在中秋节的时候，因为有比较多的柚子，所以吃了柚子以后。就会跑厕所，哎，好神秘啊。 3:2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在 APP 上的下午茶，有人吃的是糖炒栗子、蹦梨汤、黑糖红枣茶，有人吃的是芭乐，有人吃的是橘子，有人吃的是苹果啊，还有呢，妈妈因为呢，在这个周末，应该说上个周末啊，就是天母，如果你在台北的话，你知道每到万圣节，天母就是哇，早上挤满了扮装的小朋友们，争奇斗艳，然后会把整个天母哇就这样塞起来这样子。那整个商圈的店家也都会配合，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就是 trick or treat， 孩子们去敲店家门，然后店家就会给糖果啊，给饼干啊。所以今天的下午茶有妈妈 JG 在吃孩子不喜欢的饼干口味，他请妈妈吃。023639955，一起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下午吃吃下午茶吧，听听下午茶吧，喝喝下午茶吧。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啊，你好，啊，我是 Peter。 Peter 的下午茶是， 就是柚子， 也吃柚子啊？ 自己种的柚子， 自己也种柚子啊？ 是。那请问那 好了，不用，谢谢，拜拜。 待てね。 劲歌金曲。 天亮了，房间也空了。 天亮之后是句点，也是起点。萧煌奇、周星主打《天亮就分手》。 你说你想要的不是我给的，为何拥有后总是会变成？天亮之后我们就分手，你说黑夜过去明天会更自由，理由千疮百孔，我开始装听得懂，反正我也只能被动。你说天亮之后 坚持淬炼，华语乐坛含金量最高男歌手，音乐达人萧煌奇，暌违三年，温暖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

前一阵子呢，在新闻上可以常常看到说，日本人现在非常非常疯珍珠奶茶，然后呢开始发现珍珠哪里口嘞，这什么东西口感 QQ 的，我们要把它做成任何食物，然后所以呢就像是珍珠咖喱饭啊，就咸的甜的都混在一起啊，然后一些什么珍珠口味的东西，那些甜食现在台湾可能也已经有了，只是他们就是把它跟咸食混在一起，甚至呢把珍珠拿去煮饭，就是哦有珍珠饭这样子。在今年十月，就上个其实就是这个月两三个礼拜前去日本的时候，就想要自己看看是不是真的跟新闻讲的这么的夸张，就日本人真的有对台湾的手摇饮料有如此的疯狂跟狂热吗？然后就发现，嗯，是真的耶，就是在他们的机场就是有贡茶、啊，那贡茶台湾品牌嘛，他们就真的是排了好久好久，然后就喝到一杯，然后看他们戳那个吸管戳下去，然后吸珍珠奶茶，然后情侣两个人彼此说嘿的那个幸福表情，哦，那真的是很真实的一刻。 决定要下珍珠，念念念着你，右手拿着珍珠奶茶，左手牵着你暖暖的手，和你在一起笑眯的我。 同时呢，在尤其不是在市中心啊，就是在比较外围一些些的地方，嗯，可能就像板桥之于台北，或什么新店之于台北，这样就是不是市中心的地方，然后去逛他们的街道，你就会发现也有一些手摇饮料店，然后那些手摇饮料店呢也会摆出一个接地的这种布条，就是从地上就拉起来那种布条直的，然后就说什么是台湾原创台湾来的，然后我就经过，我想说，嗯，我台湾来的，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然后才发现哇，以前呢可能是有很多台湾的店家，然后会假装说，哦，我们是正宗葡式蛋挞，然后假装说我们是正宗什么冲绳来的什么什么料理，正宗什么札幌拉面这样子，但可能日本人来或是澳门人来葡萄牙人来就看了就说，嗯，这不是啊，这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店啊，就是你们只是学我们那个形状，然后或是学我们那个东西，然后我在日本有看到了很多家自己号称是台湾过来的手摇饮料店，但其实不是，我就觉得哇，这个风潮是真的，是真的很热呢。02-3-6-3-9-9-5-5，你今天的下午茶健康还不健康呢？你是谁？ 你好，我是 Johnson。 什么神？ 不是这个神啊。 什么神啊？ 没有啊，就是祝您万圣节快乐。 哦，谢谢哦。 对啊，就这样子。好，谢谢您。 就是刚刚的彼得嘛，上一段落呢说到昨天吃了便当，然后那个便当盒吃完了以后发现哇，那个菜上面就是那一格里面就浮了一盒一层很高很满的油。嘉颖在 App 上面说，前阵子才知道原来便当盒的纸盒里面有一层薄膜，不太能回收。他说刚刚跟清洁人员有闲聊了一下，说那真的很少回收厂在收。如果大家有在 有在上 YouTube 的话，你可以去看台客剧场，其中呢好像在应该是最近吧，还是两三个礼拜前，他也应高雄市的环保局的业配合作，然后拍了一支影片。那这支影片其实就在讲说纸类回收啊，其实有分两种纸类回收，一种呢就是我们知道的纸类，就是报纸啊、纸箱啊、瓦楞纸啊，然后还有我们这种 A4 的这种列印出来的纸张啊，这种是纸张纸类回收。那很多人会把现在就是不是有那种什么电子发票有没有，或是一些热感应纸的，或是电影票用那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不是纸类哦，那个东西就是垃圾。好，就是不要把那个感应类的东西就是把它丢到纸类回收，因为那个不能回收。那另外一种纸的回收是什么呢？就是纸容器的回收。纸容器的回收呢，包括我刚刚说到那个便当盒啊，就是为什么我的便当盒我吃完以后会发现有一层高高油浮在上面呢？为什么它不会渗进去呢？因为就是那个纸容器它是有经过特殊处理的，它们上面都还有附了一层膜，然后不会让那个水啊、饮料啊、油啊这样渗下去。所以要回收的话，纸容器是有在回收的，可是它是专门的一种回收类别。而台湾在处理纸容器回收的回收厂真的是蛮少的，还包括大家喝饮料的利乐包，你觉得哦这是纸吧，丢纸回收， No， 那是纸容器回收。3:4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都在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向全世界播送。我是欧马克，平常呢如果要找我的话，你也可以利用在节目时间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节目外的时间你可以 follow my Instagram， 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Mark 底线 Orange。 수없던말들을이제서야다알것같아차가워던그때그날모든게다흐려졌어가볍게이제너무아파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又是小草猫。 怎么了？ 那个，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想问你。 请说。 就是，你喜欢吃硬的薯条，还是喜欢吃软的薯条？ 我喜欢吃软的。 哦，好吧，拜拜。 怎样？你是要找就是跟你有共鸣的人，是不是？ 对。 硬的薯条是脆的那种，是不是？ 对，脆薯之类的那种。 哦，再会喽。 拜拜。 关于薯条之乱呢，在 App 上面，个人每个人也有各自的拥护者。那关于薯条，就是素食店炸出来的，我这边就统称就我自己最常吃的麦当劳薯条好了。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热爱麦当劳薯条的人，觉得就是麦当劳的经典商品啊，除了那些什么大麦克之外，最大的卖点就是可乐非常的有气，以及刚炸出来的薯条很好吃。但是呢，在麦当劳薯条当中呢，因为他们自己有那个自己规格化的薯条嘛，可是炸出来以后呢，一般正常的就不说了，会有两种不太正常的薯条出现。一种呢就是软软的，然后有一点点就是颜色比较棕色一点点的，软趴趴的，黏黏的，湿湿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比较尖一点的，它可能是那个马铃薯比较边边的地方，所以是比较脆的。这两种呢特殊型的薯条各自有各自的拥护者。如果你跟你的同伴一起去吃麦当劳薯条，他喜欢吃脆的，你喜欢吃硬的时候，那就是天作之合。但是薯条这种食物非常的奇妙，就是它只有一炸出来最热最烫的时候好吃，那一放冷了，有时候我只是刚吃完一个汉堡然后再吃薯条的时候，就觉得不对了，一切都不对了。更不要说有时候可能急急忙忙来不及吃，就哦节目要上现场了，我就只好先上现场，然后隔了一个广告，隔了一段节目，或是隔了一个小时要新闻的时候再出来吃，哇，那个就哇，那真的就是有一种浪费食物的感觉。02-3639955，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嗨，你好。 喂，你好。 嗨，哎，彼得，你干嘛一打再打？你打第三次不烦啊？ 彼得因朋友啦。 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哎，彼得，你是不是人生真的是很无聊啊？ 我可能啊，那完了。我讲台语干嘛的？ 你可以啊，你想讲什么就是你就讲啊，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说再见而已。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青春要留在对的环境上。我是杨景华，快来华悦城，捷运 A 7站进出超便利，购物商场随时去 shopping， 水景公园第一排